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4集，爹爹被吃豆腐了。展昭好半天才缓过神来，就看到身边白玉堂双手交叉搭着栏杆，弓着身笑得都停不下来了。展昭尴尬地摸了摸耳朵，那叫一个烫。不过也不亏，白玉堂竟然能笑成这样，真叫人意外。二楼的楼梯口有赵普坐镇，那些姑娘们都想上楼追展昭、白玉堂，顺便摸摸欧阳少征那颗鲜红的和尚头，不过不敢，赵普好可怕。 怎么这么乱啊，排队。 姑娘们面面相觑，赵普伸手一指西边又一指东边， 浅色衣服的都这边，深色衣服的这边。 姑娘们都分成两排，有些混乱，后来浅色深色都分不清了。赵普嘴角一抽， 哇塞，连颜色都分不清还怎么当兵啊， 数到三再跑不好都他俩的砍了。 一句话惊得那些姚姐们瞬间排成了笔直的两排。欧阳少征在后头轻轻拽了拽赵普， 你收敛点儿。 赵普微微一挑眉，指着那群姚姐， 哎，要讲究策略。这个楼梯总共两个出口，浅色衣服的一半去守住那边那个出口，剩下的一半在这边等着，避免他们跳楼。 赵普继续指挥，姑娘们就听他的话散开。 剩下那个深色衣服的，一半追那个蓝衣服的，一半追那个白衣服的。 赵普说完，伸手一指二楼， 上，拿出气势来。 被赵普排兵布阵了一番，姑娘们立刻战斗力倍增。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惊，才明白被堵上了，无路可逃下，两人赶紧冲进了二楼的一间雅间，关门。堵住外边锤门的姑娘们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赵普太不是东西了。 赵普大摇大摆上楼，身后欧阳摇着头，想着一会儿回去让公孙给赵普看看，某种程度上说他这也算有病。老鸨见那么热闹，就陪着赵普往上走。 哎呀，客官不是本地人吧，好大的气派。 赵普看了他一眼，走到二楼，见门口的姑娘们也闹够了，就又看向老鸨， 一会儿让他们都规矩点，你跟我进雅间，我有话问你。 凡是开青楼的大都懂规矩，有一些不像嫖客的人进来，多半是为了打听消息，而且大多还是找人的。一看这四人的身手架势，就知道不好怠慢。老鸨赶紧让姑娘们都散了，跟着赵普进屋。房间里，展昭和白玉堂尴尬地坐着，窗户开着，那意思随时夺窗而出。赵普就摇了摇头， 这俩大侠也有怕的东西啊。 丫鬟上了茶，老鸨垂手站在桌边。 四位大人有什么吩咐？ 见过吗？ 欧阳拿出一张苏图录的画像问老鸨，老鸨今早在外头都看到过这画像了，就摇头。 哎呀，没呀，没见过。 众人对视了一眼，小四子分明说看见了，这老鸨这么斩钉截铁的回答，莫非和苏图录有什么关系？ 看仔细了。 赵普微微一眯眼，老鸨吓得一哆嗦，拿起来仔细看了好几遍。 哎呀，真不认识呀，大人，这人长得这么奇怪，进来过我一定认得。而且这几天我楼里都没生意，没人来呀。 不如问问那些姑娘见过没。 赵普看了一眼老鸨，老鸨赶紧出去叫了十几个姑娘进来，估计进门前训斥过了，让他们别花痴了，好好回话。欧阳拿着画像让他们认了一轮，没一个见过的， 众人此时脑袋里都闪过一个念头，会不会出了什么错？而就在这时，听到楼下一阵骚乱，又是尖叫声传来。众人都不解，出门一看，就见楼下一群姑娘又不知道围住了个什么人，只听到人群中有人喊： 姑娘，别， 来青楼还带了娃娃呀？ 我来找人的，不找女人，找三个男的。 嚯，这重口味， 怎么声音有些耳熟啊？ 这时候就见人群里一个小小的身影奋力钻了出来，拍着胸口直喘气。 哇，好多人啊。 三人微微一愣，这圆滚滚的团子不是小四子吗？这么说被围住的应该是啊。众人又望向人群里，这时候小四子也看见楼上的三人了，赶紧招手： 九九，快来救爹爹呀，爹爹被吃豆腐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嘴角都抽了抽，都在想这谁教他的。而此时赵普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应那么快，奋不顾身飞扑下去了，站在人群外大吼一声： 那奶奶的，放开那根笋！ 一声狮子吼，众多姑娘们都惊得往后一撤，被围在最中间的公孙赶紧往前冲，还不忘踹赵普一脚： 哪根笋？ 赵普扶着公孙上下看了看，见还是个完整的人，松了口气： 哪有什么笋，公孙吧，公孙。 公孙白了他一眼，整理衣服。赵普瞧着眼皮子挑了挑： 不是真被吃豆腐了吧？ 展昭和白玉堂也下来了： 公孙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还带着小四子。 欧阳抱起小四子，就听小四子先开口了： 早上跟你们讲错了呢，不是万花楼，是酱花楼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，对视了一眼。赵普泄气，费了半天劲儿杀出重围，感情弄错地方了。其实公孙知道小四子说错了之后，紧赶慢赶跑来报信呢，没想到一冲进来就叫姑娘们围住。 搞半天弄错了，走吧。 众人要走，白玉堂给了老鸨一个元宝： 打扰。 老鸨拖着元宝张大了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不过见众人都要走了，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事儿，追上几步： 哎，几位爷，留步。 众人停下脚步回头看他，就见刚才还挺兴奋的那一群姑娘们也安静了下来，彼此看着似乎是在眼神交流什么。展昭看出其中有古怪，他虽然怕青楼，不过也在开封处理过几件跟青楼有关的案子，通常这些姚姐都小心谨慎，他们大多无亲无故无靠山，小命如同风中浮萍，一不小心说错话或者多管了闲事，随时性命堪忧。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不妨说出来。 你们是否是钦差包大人的人？ 嗯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老鸨似乎还不相信，展昭就拿出开封府的令牌给他看了看，老鸨一皱眉，吩咐一个姑娘去将大门关上。等门一关，那老鸨就压低了声音： 几位大人救命啊。 救什么命？有人病了？ 哎呀，不是，是有人死了，而且那个死人还不肯走啊。 姑娘们都三三两两缩到老鸨身边，点头，一脸的惊惧。赵普他们听着都新鲜。展昭掏掏耳朵，看向白玉堂： 死人怎么走啊？ 老鸨神神秘秘告诉了展昭等人最近发生的一件怪事。不久前万花楼来了个生客人，以前没见过，头发灰白，年纪大概在五六十岁，这种上点年纪的客人倒也不少见。 姚姐们依旧小心伺候。这客人只说姓单，不是本地人士，路过而已。据伺候他的姚姐回忆，这个老头古古怪怪，叫了姚姐进屋，自己却倒头就睡，让姚姐打地铺睡在一旁，银子倒是很多，出手也阔绰。就这样，他在万花楼住了三天，众人听着都有些纳闷，这是什么嗜好？那个招呼老头的姚姐直摇头， 我连着打了三天的地铺啊，肩膀都睡淤了。 这人这么奇怪，不睡客栈呢？ 可不就是吗？还有更邪门的呢。第三天一大早我醒过来，他竟然给我死在床上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